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菲比得意的脸都红了，在路灯下面都能看得出来。他笑着把手机掏出来，在红军眼前晃着说：“ 哈哈，那是我自己事先设好的闹钟，手机到了12:01呀就会响，我把闹钟给摁断了，就像我接通了通话一样，然后我对着手机一通胡说八道，最后再摁一下，怎么样，像真的了吧？把你们一大帮人全懵了吧？” 红军刚听他说了头一句就已经全明白了，然后看着菲比眉飞色舞的说完，才笑着说：“ 嘿，就你这些小儿科的小把戏还值得这么得意啊？” 菲比歪了一下脖子，撇着嘴说：“ 切，怎么了？你还得谢谢我吧，要不然你还得坚持着呢，现在还完不了呢。” 红军就接着逗他说：“我也老实告诉你吧，人家周副总啊，可能也把手机上了闹钟了，人家可能上的是12:30，因为你的先闹了，人家就用不着了。告诉你吧，我也上了闹钟，我上的是12:03。”菲比简直有些鄙夷地说：“ 切，才没有呢！而且，就算你上了闹钟，你家里有谁呀？会有谁催你回家呀？啊？” 话一出口，菲比就觉得说走了嘴，吐了一下舌头，不吱声了。红军一脸尴尬，只好四下看了看，掩饰着嘴上说：“那再往前走走吧。”菲比便跟着红军走，没想到红军根本就不是在散步，步子很大很快，菲比只好快步撵着，马上就觉得不行了，先喊了一句：“ 哎，你就不能走慢点吗？” 他看见红军立刻把步子放慢了，又说：“ 哎，我发现那几个小姐怎么都那么喜欢你啊？” 红军头也没回就说：“他们以为最后会是我给他们发小费呢。”说完他停了下来，像是想起了什么，看着菲比一本正经地说：“其实啊，他们这些职业妇女喜欢我呀，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和他们一样都是卖东西的。”说完又接着向前走。刚走了两步，红军觉得忽然有什么不对，便站住了，回过头来才发现菲比还定在刚才的地方一动没动。红军等了一下，见菲比还没有挪动的意思，便只好走回来。等走近了，红军一下子愣住了。菲比脸色铁青，胸脯一起一伏着，咬着嘴唇瞪着红军。红军莫名其妙，心里没底儿，只好说了一句：“ 又怎么了？” 菲比气呼呼地说：“ 你干嘛拿你和他们比啊？那我和你一样也是做销售的，你是不是也要拿我来和他们比啊？” 红军一面体味着菲比的话，一面想着怎么样向他解释，最后说：“ 哎呀，我只是随口胡说的嘛，而且我也只是拿我自己开了句玩笑，你干嘛往自己身上揽啊？” 菲比大声说：“ 那样说你自己也不行。” 红军只好陪着笑说：“好好好好好。”这个时候不敢再大步甩下菲比了，而是耐着性子和菲比保持着并排。走着走着，菲比终于又说话了：“ 我真是搞不懂，究竟什么时候的你才是真实的你呢？你好像有很多面，可究竟哪一面真的是你呢？” 红军笑着说：“其实啊，你看到的都是真实的我呀。人本来就是多面性的嘛，没有那么简单的 真和假，好和坏。你呀，还是太单纯，做销售和做人都不能太单纯的。但是不单纯不意味着虚假，照样可以活得很真实啊，就像我一样。菲比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神情变得忧郁起来。 哎，我就知道你肯定觉得我幼稚。哎，你听说过这句话吗？天底下有三种人，男人、女人还有女销售。 这种话听得太多了，凡是想拿自己说事儿的呀，就把自己说成是第三种人。像什么男人、女人还有女博士，男人、女人还有男护士什么的，你自己这儿又冒出个女销售，这我倒是头一次听说。菲比被红军这番话又弄得红了脸，他停了一会儿没出声，最后才鼓足勇气似的说， 那能不能这样，以后在上班的时候你把我当销售，在下班的时候你把我当女人。 红军一下子站住了，他呆呆地看着菲比，好像面前的菲比是一个陌生人。菲比最后的这句话实在太出乎红军的意料了。从红军见到菲比这名下属到现在，他俩就一直像是在战壕里并肩战斗。红军真是只把菲比当作一名战士了。菲比刚才的这句话才头一次提醒了红军，菲比是个女孩。更让红军感到震惊的是，他刚刚还在教训菲比人都是多面性的，现在却发现原来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知道刚才还只是看到了菲比的一面，而菲比最后的这句话却让红军看到了菲比完全不同的另一面。红军明白了，菲比并不单纯，更不幼稚，恰恰是红军自己在和菲比的接触当中太单纯太幼稚了，他根本没有去想过菲比对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红军的脑子里觉得更乱了，这种措手不及是他最不喜欢的。他暗暗地告诉自己，以后对菲比的一举一动都要多想一层含义了。红军忽然觉得有些懊恼，他猜想菲比会不会是有意在红军疲累了一天状态不好的时候对他突然袭击。这么一想，红军就板起脸硬硬地对菲比说了一句，你别忘了，咱们做销售的从来没有下班的时候。菲比听到红军的这句话，本来一直红着的脸一下子由红变青，又由青变白，比上次被姚工当众抢白时的脸色还难看几分。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冲着红军身后的方向挥了一下手，红军立刻听到一声尖利的刹车声，他下意识地一回头，看见一辆亮着顶灯的出租车已经停在了路边。菲比走过去，拉开出租车的后车门，红军跟了过去。菲比坐进后座便要关门，红军一把拉住了车门把手说，哎，我得送你啊。菲比一边继续使劲拉着车门试图把门关上，一边冲红军大声说， 不用，我这么大人了，能自己回家。 红军稍一迟疑，手上的力气就小了一些，菲比趁势猛地把车门关上了。红军愣愣地看着车开远了，半天没回过神来，最后才摇了摇头，把手里的风衣往肩上一搭，独自沿着路边向前走去。接下来的几天，红军的心里一直觉得别扭，他在暗暗地埋怨菲比，那天夜里冷不丁冒出来的一句话把红军对菲比已有的感觉和定位全打乱了，可又没有产生新的感觉，也没有确立新的定位，菲比就这样在他眼前晃着，在他心里飘着， 却始终安顿不下来。红军做销售这么久了，凡事都会讲究个目标和策略，现在他却想不出对菲比应该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策略，这让他心烦意乱。正好这几天红军也该多花些时间在郝毅和杨文光的几个项目上了，所以红军一直有意无意地避免和菲比独处。红军悄悄地观察，发现菲比没有任何变化，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仍然像风一样飘来飘去，走到哪儿都是笑声一片。菲比见到红军的时候，他的表情和眼神一如既往，和红军说话的时候仍然轻松大方，没有一丝的不自然。红军觉得有些诧异，他越发觉得对菲比不能小视，这丫头居然比他还沉得住气。过了一个星期，又快周末了，红军正站在郝毅的座位旁边，看着郝毅准备发给客户的一封电子邮件的内容。菲比手里拿着一张纸，笑呵呵地走了过来。菲比冲红军扬了一下手里的纸，问道： 这会儿有时间吗？浦发有新情况了。 在红军心里，浦发是所有项目中优先级最高的，但他仍然还是踌躇了一下，然后对菲比说： 嗯，那你去我办公室等我一下。 接着又让郝毅把座位让开，自己坐下来敲着键盘，把郝毅起草的电子邮件做了一些修改，再站起来对郝毅说：这样就行了，发吧。然后走回了自己的那间小办公室。菲比坐在椅子上等着，红军走到自己的桌子后面坐下，菲比立刻在椅子上转回身，伸出手把门关上了。红军刚想制止，但没说出口，因为讨论关键项目的时候把门关上是很自然的事情。刚才在菲比手里的那张纸已经被菲比摊在了红军的桌子上，红军拿起来看，是浦发集团发过来的一份传真，标题是招标通知书。红军笑了，仔细地逐段逐句逐字看完之后，把传真递回给菲比说：这不挺好吗？姚工说到做到，咱们的第一步已经如愿以偿了。菲比说： 好是好，可我没有做过这么大的投标项目，下面怎么办呀？ 红军站起身，对仰头看着自己的菲比说：你啊，先去把传真复印三份，然后叫上李龙伟和肖斌，咱们呀该讨论对策了。菲比也站起来，刚要拉开门出去，红军又补了一句：叫他们别拿椅子进来了，我这房间装不下，就站着说吧，啊。菲比笑了。红军在办公室里挪着步子，向各个方向走不到三步，就或者撞到墙，或者出了门。但是红军没有在意，他好像身处一片广阔的战场，一场恢宏的战役就要展开了。菲比很快和李龙伟、肖斌走了进来。他给每个人都递上了一份那张传真。红军笑着对李龙伟和肖斌说：咱们都站着吧，啊，以后熬夜写标书有你们坐着的时候。你俩先把这份传真看一看，然后我说一说下一步的计划。肖斌很快把传真扫了一遍，李龙伟看得很慢，等李龙伟也看完了抬起头，红军就说：说是招标通知书，其实只是告诉我们他们准备招标，而不是已经开始正式招标了。所以虽然时间很紧，但是我们仍然有时间。对了，菲比啊，你说说他们的时间安排是什么？红军记得传真上的每个主要内容，他只是想考考菲比，也调动一下他们几个人的活力。 菲比立刻回答说，12月1号他们发出标书，15号截止投标并公开唱标。红军又问，那咱们还有多少时间？菲比接着回答，还有不到两个星期发标了，拿到标书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投标。红军立刻更正说，菲比，从现在开始咱们不能再用星期做单位了，要用天做单位。从现在到发标还剩11天的时间，拿到标书有14天的时间完成标书，投标截止前的最后三天要按小时来倒计时。龙伟，你说是不是应该这样？李龙伟没有想到红军会突然点到自己，有些慌乱，他急忙点了点头说， 是啊，要不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 去利用正式和私下的场合做客户工作，还要敲定一些商务上的合作伙伴，因为浦发要买的远不只是软件，而且咱们作为软件公司不能作为总承包商来直接投标，咱们只能是分包商，所以啊，必须争取让更多投标商来投咱们的软件。第二条就是做标书了，标书必须按时按质完成，绝不能有硬伤。第一条线我来负责，菲比你来配合我。第二条线我们需要找一位合适的人来做投标经理，他要对标书的工作负全责。红军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看了看三个人的反应，目光在李龙伟的脸上多停留了一会儿，然后对菲比说，菲比，你马上要做的是和浦发的姚工和孙主任他们沟通，由咱们来帮他们起草招标书，要是能由咱们替他们写就最好了。总之在这11天里面必须争取最大限度的影响他们，让他们按咱们希望的那样来制定标书要求，确定评标规则和形成评标小组，我会和你一起定一个详细的工作计划。然后红军又补充说，对了，还有肖斌，你马上和菲比一块儿，把从最开始和浦发接触直到现在你们给他们做的方案还有搜集到的他们的业务需求整理在一起，在写标书的时候既要完全严格按照标书要求来写，又不能和以往给浦发的方案有太大的出入，知道吗？说完红军对菲比和肖斌一笑说，好了，你们两个先去忙吧，我和龙伟说点事情。两个人出去以后，红军把门关上了，然后拍了一下李龙伟的肩膀说，现在就咱们俩了，椅子够了，咱们坐下说吧。都坐下以后，红军微笑着看着李龙伟说，这两年没再做过这种大项目了吧？李龙伟有些莫名其妙，嗯了一声。红军说，你是威希尔的老人了，当初是做销售的吧？李龙伟想了一下，然后说，刚来的时候是做销售的，后来转了部门。红军突然说，两年多前那个药厂的项目，当时我在 ICE 做销售，威希尔负责那个项目的就是你吧？那时候我们都说威希尔的拉瑞里很厉害，但不常提你的中文名字。从那个项目以后我就没有在其他项目上碰到过你，当时还想可能你出国了或者是跳槽做其他行当去了，没想到你还在威希尔。李龙伟的脸红了，过了一会儿他才说，那个药厂项目以后我转去做服务了。哎，你做销售是一把好手啊，怎么转了呢？李龙伟又沉默了一下，然后他像是下了决心，很坦然很流畅的高声说，那应该谢谢你啊，我和那家药厂就快签合同了，你杀了进来，使用了一些手段，最后是 ICE 和药厂签了合同。我一直想找您当面问问，您当时用的是什么办法让药厂改变了主意？ 这一次轮到红军的脸微微红了起来，想了想才回答，哦，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办法，都两年多以前的事情了，算了，不说了吧。李龙伟笑了一下说，哼，看来我当初了解的再加上我猜的应该八九不离十了。红军的脸又红了，显得有些尴尬，忙问，哎，那你到底为什么转去做服务，不再做销售了呢？李龙伟仍然笑着，他的这种样子红军还是头一次看见。他说，所以我刚才说得谢谢你啊，药厂那个项目丢了，煮熟的鸭子居然飞了，杰森气得够呛，二话不说就不让我再做销售了，先是让我去做售后服务，后来又转来做售前支持，帮着销售写写方案，有时候也写些宣传文章什么的。红军又问，你喜欢做现在的这些事吗？没想过换一家公司接着做销售？李龙伟不笑了，眼神变得暗淡下来，没什么喜欢不喜欢的，混呗，我也不想再做销售了，我使不出你们那种损招。红军听到这儿，心里涌起了一种凄凉的感觉，他面前的李龙伟和自己一样，也都是在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商场上，只因为一战落败就被 Jason 打入了深深的低谷。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听了李龙伟的回答，红军心里涌起了一种凄凉的感觉。他面前的李龙伟和自己一样，也都是在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商场上，只因为一战落败就被 Jason 打入了深深的低谷。他又隐隐地觉得有些愧疚，犹豫了一下说，在那个项目上我是用了些损招，我们找到买过威胁软件的一家河南的药厂，做了总工程师的工作，让这位总工给那家药厂的老总打了电话，劝他们不要也买威胁的软件，说河南这家药厂发现威胁的软件啊不适合药厂来用，正要和你们打官司退货呢。那家药厂的老总就犹豫了，他们买软件本来就只是为了应付国家给企业评级，眼看评级的时间快到了，也顾不上再仔细选型，就匆忙和 IC 签了。你说你应该谢我，那是气话，是我应该对你说一声对不起的。李龙伟愣住了，他下意识地卷着手里的那张传真卷成一个桶，再放开，再卷。他看着红军，红军一脸诚恳的样子，好像又有所期待。李龙伟说，你这么说就严重了，那时候咱们是竞争对手嘛，你死我活，各为其主，没什么对不起的。红军立刻注意到李龙伟已经把称呼从您改成了你，这让他心里觉得舒坦。他刚要插一句，李龙伟已经接着说了，我不做销售了，本来以为啊咱们就再也不会碰上，没想到你来了威胁儿。我一方面不愿意和你打交道，毕竟当初是冤家，心里面别扭，可又一直挺注意你的，想看看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啊，我发现你做人做事还都挺地道的。红军庆幸自己刚才没有插嘴，如果一岔开话题，李龙伟就可能不会说出这些肺腑之言，而且这些话也含着对红军善意的称赞。红军笑着说，我很高兴咱们今天能这样聊，你现在的样子又让我看见了那个优秀的销售 Larry Lee。 Larry 转回来做销售吧，咱们应该可以合作的不错，做销售的嘛，哪有没丢过单子的，不看销售的能力和潜力，只要销售一丢单子就立刻把他一棍子打死，这不算赏罚分明，这样当老板也太容易了吧，简直是自毁长城。红军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他想到了 Peter 对自己不是正如当年 Jason 对李龙伟一样的吗？李龙伟低声说，嗨，做什么不是做呀，我现在也没有以前做销售的那种冲劲儿了，帮销售做做方案也挺好的，有时候也能替他们出出主意嘛。红军露出不以为然的样子，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拉瑞，你是个战士，还是个不错的战士，是个神枪手。你现在躲在旁边给别人擦枪上子弹，然后看着别人用你擦好的枪，用你上好的子弹，却总是打不中目标，而你自己还不能够亲自瞄准射击，你心里不难受吗？李龙伟被噎住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低着头又开始卷着那张传真， 许久才问了一句：那你是什么意思？让我现在就转过来做销售？ 红军笑了，轻松地说：只要你想，我随时欢迎。不过我建议这样，你先来做浦发项目的投标经理，你做过大项目，你知道投标经理对一个投标有多重要。我希望你把浦发当作你自己的项目来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咱们呀，一定要拿下浦发这个单子，然后我会要求把你调回到销售部门来，把最有潜力最关键的项目交给你来做。 李龙伟显得有些激动，但又马上神色黯淡下来。 红军注意到了，立刻问：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李龙伟嘟囔着说：这还得看 Lucy 还有 Jason 同意不同意。 当然，这些是我要做的事情，我先和 Lucy 谈，让他同意你来做浦发项目的投标经理。谁让你是既归我管又归他管呢，对吧？还有，做完浦发项目以后啊，我会再和 Lucy 还有 Jason 谈你转回来做销售的事情。你放心，龙伟，我会让他们同意的，只要你自己不改变主意。 李龙伟看着红军，脸又红了，但这次是因为兴奋的红了。他主动伸出手来和红军在桌子上方握了下手，说：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干事的人，而且是个能干成事的人，我非常愿意跟着你干。你放心，浦发的投标我一定做好，以后咱们还能签更大的项目。 红军和李龙伟握着手，心里非常高兴。等手松开了，正想也说句什么，李龙伟却要开门出去了。红军只好叫住他说：哎，龙伟，等一下，我这就给 Lucy 打电话，你也一起听一下。红军按下桌上电话的免提键，拨了上海办公室的电话，让前台转接 Lucy。在电话响铃的时候，红军想起来还是不要用免提来通话了，他觉得没必要让李龙伟听到那边的 Lucy 是怎么说的，而且 Lucy 也可能听出来这边不止红军一个人，所以他一听到 Lucy 接起电话就抓起了话筒。 Lucy 你好啊，我是红军 Jim。 Lucy 那边回答： Jim 你好，怎么有何贵干？ 红军笑着说：好，到现在都还没拜见过你呢，可已经劳请你帮忙了。 没办法，谁让你是贵人呢，你就得帮我呀。 说完冲李龙伟挤了下眼睛。话筒里传出来 Lucy 咯咯咯的笑声，连李龙伟肯定都听见了。他和红军不约而同地做了一个打冷战的动作。Lucy 说： 哎呀，你是大老板嘛，我可以不听别人的，可哪敢不听你的呀，你说吧，又要我如何为你效劳啊？ 红军便说：哦，我只敢烦请你的举手之劳，那就已经是帮我很大的忙了。还是浦发那个项目，对了，客户决定要招标了，我呢想请李龙伟来负责整个标书的协调工作，做投标经理，这不得先请示你才行啊。 Lucy 笑着说：哎呀，你的项目都是大项目，我们当然得重点支持啊。投标经理这头衔我还是头一次听说，算了，不管他，反正就是要李龙伟写方案书嘛，没问题，你让他做不就行了吗？ 红军忙说：哎，那怎么行啊，他是你的人嘛，我怎么敢不先请示你就直接找他呢？还是你和他打个招呼吧。 Lucy 肯定觉得红军的这些话很中听，就爽快地说： 好了好了，那我和他讲一下，你吩咐的我马上就去讲好了。 红军又补了一句：哦，对了 Lucy， 另外呢，从现在开始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啊，李龙伟恐怕都得忙这个投标，我只好请你好人做到底，就别再给他安排其他的工作了。他呀，得天天熬夜写标书，都不见得写完呢。 Lucy 拖着长衣说：“ 好，我知道了，拜拜。” 红军说了声再见，也跟着挂了电话，然后对李龙伟说：“ 哎，龙伟啊，那就这样定了，投标的事拜托了。”你赶紧回去， Lucy 的电话可能这就到了。哦，对了，你要装出我没和你说过浦发投标的事啊。 李龙伟笑着回答：“ 你放心，这些啊我懂。” 于是他站起身走了出去。办公室里只剩下红军一个人了，他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把思路再整理一下。到现在为止，他只是把客户的一些外围工作做好了，浦发的大老板金总还没有见到，更谈不上获得他的支持。浦发在这个项目上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负责人，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红军就有机会来帮助浦发物色一个让红军觉得理想的人选。竞争对手在做什么？余威一定也在发展 ICE 的支持者，他的目标会是谁呢？完成标书的工作量会很大，也很重要，但没有一个项目是单凭一份写得好的标书而赢下来的。标书写得好，那只是让竞争对手无法从标书当中找出漏洞来进行攻击。还有一点很关键，威希尔现在是孤掌难鸣，没有同盟军呢。红军想到这儿，桌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他接起来机械地说：“ 喂，你好，我是红军。” 电话里首先传入红军耳朵的是一串笑声，然后是有些瓮声瓮气的声音说：“ 红老板啊，你好啊，就久仰大名啊啊！我呀是一直盼着有机会能见识一下。哦，对了，忘了自报家门了，我呀姓范，叫范宇宙。” 星期六的上午，红军一个人坐在公司的那间小会客室里，敲着笔记本电脑的键盘，处理着一堆已经积攒了几天的电子邮件，心里面有些烦躁。红军换过好几家外企了，他开始越来越憎恶外企的这种 email 文化，太多的人每天花太多的时间沉迷于太多的电子邮件里，写邮件、读邮件、回邮件已经成了工作的主要内容，利用电子邮件玩政治的水平也成了一个人在公司里能否生存和晋升的重要因素。红军玩这些是把好手，可是他现在真没心思陪那些人玩。会客室的门开着，菲比、李龙伟和肖斌在加班，听着他们几个人忙活的声音，红军心里又涌起了一股暖意，他觉得这才像是能打仗的队伍。红军其实是在等人，他在等范宇宙。红军知道范宇宙和他的范州公司，也听过不少关于范宇宙的故事，但是没有见过面。范宇宙在电话里说要聊一下浦发集团招标的事情，红军当然有兴趣，他现在对任何有可能帮威希尔投标的人都有兴趣。范宇宙说可以一起吃饭，红军客气地推辞了，初次见面又是谈项目上的事情，还是来公司谈吧。红军这样对范宇宙说的。十点，约定的时间到了，红军听到外面的菲比在和什么人打招呼，他知道是范宇宙准时到了，但坐着没动。很快，菲比敲了一下小会客室开着的门，红军没有立刻反应，而是继续敲了几下键盘，好像很忙的样子，然后才抬起头 看见菲比和一个很敦实的男人站在门口。红军站起身，范宇宙已经伸出手来，笑着说： 哎呀，洪总啊，周末还这么忙啊，我还来给你添乱，太不好意思了啊。 红军握了一下范宇宙的手，脑子里立刻想起刚从蒸屉里端出来的熊掌，嘴上说： 啊，没有没有，手头有些杂事，让您大周末的跑一趟，该是我不好意思啊。 说完，请范宇宙在小圆桌旁的一把椅子上坐下。菲比问范宇宙喝什么，范宇宙仰头直直地看着菲比，张着嘴愣了一下说： 哎，随便吧，什么都行。 菲比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了红军一眼，转身就出去了。范宇宙坐正了，冲红军说： 你的秘书吧，这个女孩子真漂亮啊。 哦，她不是秘书，是我们的客户经理，就是由她负责浦发项目的。 范宇宙一边往外掏着名片一边说： 你们这个办公室不大，看来是藏龙卧虎呀。啊，哎，不是，藏龙卧凤啊。 红军听了这些话觉得浑身不舒服，他现在明白刚才菲比那种眼神的意思了，这个范宇宙是够让人腻歪的。红军没回话，静静地看着刚从范宇宙手里交换过来的名片。菲比又走了进来，把一杯白水放在了范宇宙的面前。范宇宙立刻扬起胖脸，一边说着谢谢，一边看着菲比的身影出了门。红军心里的不舒服已经变成了不快，他咳嗽了一声，然后说： 范总，说正事吧，你消息很灵通啊，我们刚收到浦发准备招标的传真，你的电话就来了。 范宇宙穿着一身棕色的西装，系着一条明黄色的很扎眼的领带，双臂放在小圆桌上，两只肥大的手把玩着一只非常小巧的手机，满脸笑容地说： 洪总，你这是骂我呀？你是怪我没早些来拜访，单等着浦发要招标了才来抱佛脚啊？ 红军刚要张口解释一下，范宇宙却已经接着说了： 洪总，你不要介意，我开个玩笑。哦，对了，你啊，就叫我老范吧，大家都这么叫我。 红军也笑了起来，说： 那好，老范，我估计你不喜欢叫别人英文名字，你就也叫我老红吧。对了，我可绝没有怪你的意思呀，更不敢骂你。你看，咱们以前一直没机会合作，这次看来啊，是缘分来了。 范宇宙听红军这么说，非常高兴，连声说： 缘分呐，咱们有缘分啊。来来来，咱们啊，这次合作一把。老红，这次浦发招标，你把你们威希尔的软件交给我来投吧。 红军也热烈地笑着，但嘴上并没有马上答话。他把笔记本电脑合上，不紧不慢地说： 老范，浦发给你们发招标通知书了吗？ 范宇宙摇着头说： 没有没有，他们呀，就给你们 ICE 和科曼这三家软件公司发了，还给 IBM、惠普、SUN 那几家硬件公司发了，像我们这些做系统集成的，天天围着他们转呢，不用给我们发我们也知道。其实啊，他们通知的这些外企啊，不管是做软件的还是做硬件的，都不会直接投标。这不你看，像 IBM 他们肯定都是找他们的代理商来投标的。 红军微微点头，接着问：依你看，浦发会选谁的软件？ 范宇宙又摇头说： 这不该问我呀，你们做软件的自己心里还不清楚？ 红军愣了一下， 他觉得对面的这个人是典型的大智若愚，不可小视，便说：“我当然是觉得浦发会买我们微信的软件了，没有这个信心，我不会请你来的，浪费咱们的时间。你肯定也同意，不然你也不会主动要求投我们的软件。”范宇宙笑了，但是他和刚才的笑容不一样，这次是真的觉得开心。他说：“ 老黄，咱们刚见面你就唬我啊，不够意思啊？我和你不一样，我这人实在，怎么想就怎么说啊。我觉得这三家软件里面把握最小的就是微信儿。哎，我这么说你可别生气啊。” 红军心里咯噔一下，表面上仍然很平静，他问：“哦，那你说说，你为什么认为我们的机会最小呢？”范宇宙用手机轻轻地敲着桌子，好像是要加大一下自己话音的分量。他说：“ 我们比你们还关心浦发会买谁的软件呢？软件是你们自己的，有戏没戏你们都得卖，我们可不一样啊。你们谁的软件也不是我们的，可你们谁的软件我们也都能卖。嘿，我们就是一定要卖浦发想买的软件。我在浦发里朋友不少啊，我告诉你啊，我上上下下都打听了，就没有一个朋友劝我代理你们的软件来投标的。你说这还不说明你们的机会最小吗？” 红军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不喜欢这种被动的手势，但他手里的确没有什么牌可打。但他还是倔强地问了一句：“你既然觉得我们威胁而没戏，那干嘛还要投我们的软件呢？”范宇宙又笑了，露出一丝得意说：“ 所以我说呀，这是咱们的缘分呢。啊，嘿嘿，咱们一起合着做，我来帮你们，你们的机会就大了呀。当然了，我也不是白帮你们，你得给我最低的投标价格，谁给我的利润最大，我呀就投谁的软件。” 红军立刻问：“你可以怎么帮呢？”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